Hello，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在周五的夜晚，谢谢各位光临十点答录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花椒的朋友哈，首先可以告诉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看我的直播，可以下载花椒的直播软件之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啊。我要把话筒提高一点哦，低着头太累。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非常多的推送，有精彩的内容，实时的播报以及跟爱豆的精彩分享。同时你可以点击关注之后呢，看到有视频的直播一栏，点视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节目，每天很多档精彩不同的分享。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两种联络方式。第一种是我的微信公众账号，记住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叫答录机，但是不叫十点答录机，叫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四种方式就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啊，可以搜索周大准，点关注就可以了。我们每天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时间。我们起床到睡眠要看几点醒，又几点了，要开会了，几点要吃饭了，几点要工作，几点要玩耍，几点要休息了，等等这些。那今天晚上我们借着周末的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节奏的时间点当中，在夜晚的深夜电台里，周准跟你来聊一聊忘了时间那种，就跟时间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守时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提前很久来到我要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跟人谈一个事情，定的晚上8点钟，我一定7点半准时会到这个地方，因为你要知道北京城市非常的拥堵，你也不太清楚路况是怎样，你要到达这个地方需要提前，不至于很晚。那比如说我要出去旅行，飞机我至少要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而且还会因为很多的事情呢安排得非常妥当，也会提前到一些。我觉得提前到比晚到总要好，有准备总比慌张好。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来聊聊关于时间的这个话题，你在生活当中是那种有时间观念的朋友，还是那种到了最后才紧张的人？我身边有很多一群这样的朋友，他们都很聪明很优秀，但是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懒。就比如说今天是3月16号，明天就要交一个东西，他如果可以有能力完成的话，他一定是在3月15号左右开始忙这个事情。我指的是他可以完全掌控这样一个事情。那有些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及时完成防患于未然的。今天晚上呢就来聊聊忘了时间的钟。其实时间的观念很重要，在时间里你可以做很多有限的事情和无限的能量。如果你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精彩的。当然在有些时候你可以把时间放慢，我们今天晚上主聊 time 时间，你可以跟我通过这几种方式来聊天。第一首歌呢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切合的一首音乐，来自于古巨基先生在1997年的一首歌曲，现在是2018年。你数学怎么样？我数学一般。好像是不是过去21年了呢？差不多。一首有21年老灵魂的歌曲，有请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im go， 我的心却花你曾经多爱我，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

白色的墙，红色的屋顶。如果你说你是要是去了葡萄牙这个地方，还会有各色各样的刷的墙的房子，但是如果到了夜晚灯光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漂亮是无以伦比的。又想到了比如说靠希腊地中海，然后在海边的很多的地方，那个风情是让我足够去喜欢这样一个深夜的味道。说以上这些，我想表达在深夜我们可以共同聊天交流，彼此信任，点我的关注，加我为好友的朋友一定是多情和善感的人，不一定是多愁多情善感。谢谢这些多情善感，谢谢这些永远热爱青春洋溢热泪盈眶的朋友聚在这边，我们一起聊聊天，聊聊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和我们正在经历的人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今天晚上我们聊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时间。我个人喜欢有时间观念的人，做什么事情有自己的条条，就是那个条理性很重要。因为现在守时这个词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守时是一件让许多人都感到困扰的事。为什么呢？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年代，科技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太多，真的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的让人或者让别人知道你有可能迟到这件事情。你同意我的观点吗？就是你不清楚你再去赴约，再去办事情，再去考试，再去做任何重要事情的时候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提前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情绪。我今天特别找了一些很有趣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形容他们当地人节奏的部分的表达哈。比如说在俄罗斯你了解吗？你去过俄罗斯吗？我有的朋友去过俄罗斯，很漂亮，圣彼得堡、莫斯科，非常漂亮的城市和国家。俄罗斯，你在莫斯科你行动缓慢的人可能会高兴，因为呢，为什么在莫斯科这个城市迟到半个小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在摩洛哥你可以任意迟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天，其他人甚至连眼都不眨的看你一下，他们好像习以为常。我们再看看马来西亚，我找了一张图，如果他还在我的这个图里边的话，这是 Japan， 这是日本的，在这儿马来西亚。这个图片内容告诉我们，在马来西亚人们说迟到五分钟却往往意味着要迟到一个小时，五等于六十，看到没有，五 minute 等于六十 minutes， 而且迟到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行为，不必要道歉。马来西亚也很好玩，是不是有很多的海岛风情，那边的节奏也是缓慢的。然后呢我们来看看 Japan， 日本，我去过日本，日本所有的车辆，所有的绿化，以及所有我能看到城市的样貌都是非常令人赞叹的，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在日本是这样的，如果就是火车，我们看的是悬浮的火车，这样一个图片啊，在日本，把图片再点一下 OK， 在日本如果火车比定的时间晚一分钟到达的话，他就会被认为是迟到了。所以说每一站都非常非常的接驳，像 JR 线各个线的这样一个方便通达的程度，日本在亚洲是最前列，在世界也是顶级的水平。说完了马来西亚，说完了日本，其实还有很多国家有不同的节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听到这些的话，下一站你要去这些地方的话，你可有一个小小的了解。在巴西你不需要对预约准时，但是如果你用了很多的这个字眼的话，就必须准时到达。我们要把目光来到了德国，在德国呢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由于过去的工业的习惯啊，在德国你应该比任何预定的会议时间要提前十分钟到，才会被认为是有礼貌的举措啊。这些都是我们和感到有趣的部分。我去过世界上不多的国家，但是也去过大概有十个国家左右吧。我觉得只要是在海岛附近的国家，他们统一的节奏都是比较缓慢的。比如说我们去遥远的斐济，那边有一个斐济 time， 就 就是斐济时间，他们的房间里基本没有什么电视，也没有什么钟表，来到那边就是懒洋洋的享受生活。去到马尔代夫也是一样的慵懒的生活。而且你比如到了欧洲南欧的部分，像西班牙或者像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他们真的是晚饭吃得很晚，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散漫啊，像南美洲的阿根廷，他们真的是傲慢散漫加三慢嘛，在阿根廷就是他们会迟到习以为常。但是这只是一个国家的节奏，如果你在一个节奏非常快节奏的生活的城市或者国家当中，我以上说的这些都是旅行的经验，守时真的是太重要了。有很多的歌曲，就像李宗盛先生有一首歌叫做和时间赛跑的人，就是不管你干哪种不起眼的工作，那个勤力勤为的人一定是所有我们目光的焦点，对不对？你可以放大这样一个画面。我作为主持人，希望在看我这档节目听我这档节目的朋友，不管是已经工作的朋友还是学生朋友，一定要守时勤力勤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全世界都会给你一个赞叹。刚刚提到了李宗盛，来听听李宗盛感性理性演唱会版本当中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你像个孩子一样。 写个容易，写你太难，把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已经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自己也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可是等待太难，把如果等了，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统统花钱，被你统统花钱，被你统统花钱。所以我说，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你像个孩子， 你要我为你写首歌，你像个孩子，你要我为你写首歌，你像个孩子似的， 你像个孩子似的。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大陆机哈，因为今天要聊时间的观念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里，周末大家真的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平常生活的节奏，在可控的节奏当中狂欢一晚，有非常好的朋友聚会啊，我好羡慕有周末的人呢。2018年我没有周末了，但是我在周末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相逢，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来看大家关于周末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啊，这位朋友叫做做事没谱，说做事效率快，人缘好，心理压力小，美丽青春无负担，不错，送你一个这个美丽青春无负担。还有的朋友，这个朋友叫做背包客，他说成功人士都是那些时间观念很强，善于运用时间，做好计划安排的人。他说成功的业务员同样如此，他们绝不会在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和事上浪费一分一秒。听上去还有些急功近利，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们总是清楚自己下一步要拜访哪位客户。我还挺佩服这样的人的，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个。上面的最后一首歌，放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吴亦菲的《我本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我们来聊时间观念哈，也希望你在花椒上多多给我点赞转发我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 人若变记忆变迷人，情令眼浅了变情深，认识一场原来雨一闪就似没有下文，无憾也觉得是遗憾，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Hello， 十点半的地铁现在还在运行当中，这个城市依然还在忙碌的这样一个节奏里。在城市忙碌的每一个面孔啊，我都希望我们能好好的聊聊天，交流交流，在深夜这样一个电台的直播间里。我也希望你有缘某天在玩花椒的时候，突然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看到了这档节目，而从此留了下来，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今天是3月16号，现在是22:33的33秒钟，你一定要准确对时，然后做一个有时间观念的人，真的，这对你很重要。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有时间观念是有好处的。你看，你唯一应该超越的人是昨天的自己，也是有时间观念的体现。这个，你有什么资格抱怨比你努力的人那么多，对不对？你可以反复的把这句话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都是可以成立的。比你努力的人那么多，你有什么资格抱怨？你有什么资格抱怨？比你努力的人那么多 ，so， 你要加油。不能说和时间赛跑吧，你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做合理的事情。今天晚上我真的准备了一个让我在多年多年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着实感动我。这部电影叫《幸福来敲门》。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让我了解了那个年代美国的次贷危机经历下的一段动人的父子的故事啊。如果你真的有幸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今天晚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励志的父亲和这个精彩的故事。你看过这个电影吗？如果你看过的话，我就跟你聊聊这部电影。我今天想把这个图片定格在一个图片当中，我要定下它，看看啊能不能改变啊。好的，现在就是当幸福来敲门的这样一张照片了。 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看一看。励志电影的故事大概都是一个模式，窘迫的处境，艰难的奋斗，没完没了的倒霉事，然后出现一丝机遇，最后迎来一片曙光。我们会因为奋斗的人最终获得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正是因为我们自身很难做到坚持不懈。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81年的美国旧金山，正是全美经济处于不景气的当头。影片里透过总统里根在电视机里的一段讲话做背景的介绍，里根说，前几天我会见了一个记者，他要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做一个全面的审计，他说你们不会喜欢的，我也不喜欢。因为当时美国面临的是将近800亿美元的已经失控的债务，在当时的美国失业率大约是每个月的10.7%，这个数字令人恐惧。我们回到电影当中，片中的男主角 Chris 是由威尔史密斯扮演的，并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疲于奔命的推销员。Chris 推销一种比 X 光更精密一点的医用扫描仪，不过这个产品昂贵而不实用，销路不畅，所以无论 Chris 如何努力，他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过上舒心的日子。眼前的账单、房租、税单、罚单，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妻子也离他而去了。而在这个时候，他刚刚有了一个机会去一家名为维特的投资公司做实习生。妻子的话让他心寒，他说从推销员到实习生是一种倒退，而 Chris 只能喃喃地说，不，这不是。28岁才见到自己父亲的 Chris 很早就立下了一个志愿，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的父亲，所以他跟妻子商量坚持由自己来带儿子，因为儿子是他的精神支柱。从此 Chris 带着儿子共同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日夜，大家可以看几张照片，剧照里他们度过艰难日夜的每一张照片都能映射出来，这是在他的家里看那个报道的时候心酸的样子，这是他跟孩子在床上睡觉的样子，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电影的图片。还有这一张报道他的儿子的时候 Chris 的表情，很感人。生活在一天一天的继续，孩子也要一天一天的长大，账单却一天一天的增加。片中的 Chris 该如何应对之前的故事呢？ Chris 最终在竞争激烈的证券公司成长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投资人。这是大概的剧情，但是有很多让人感动的几个细节，这是网友来评定的。第一个，促使 Chris 进入这个行业的是一件小事。什么小事呢？有一天他路过证券公司的时候，看到证券业界人士脸上挂着的微笑，他说他在那一瞬间就看到了一种会心的微笑。第二点， Chris 无时不刻不再为自己创造机会，努力争取面试的这样一个机会，包括亲自上门深交这个提交申请书，故意说自己与负责人同路而坐上同一辆的的士，絮叨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样他有机会卖弄了一番在他家玩的烂熟的魔方。在获得面试机会之后， Chris 却因为停车罚款而被警局拘留，在那之前他还被房东勒令搬出房子，他只有用自己刷墙而得以延迟一周交纳房租。所以当他还穿着沾满油漆的工作服出现在各位西装革履的面试官面前的时候，他说他一路上一直想做一个吹一个谎言来解释为什么他会以这样一个面貌出现在面试官的面前。但是最后还是只能说实话，当面试官问如果你是考官，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录取一个衣服上沾满油漆的人， Chris 低下头叹气地说，那一定是因为他有一条漂亮的裤子。 其实在这段对话当中， Chris 有一种懂得自嘲的可贵的品质。 Chris 每天去接孩子放学，于是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来联络潜在的客户。他说他不会停止挂电话，不会去饮水机喝水，所以也不用去上厕所，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在与他人竞争时间。这是残酷的竞争，是在你经历的每一分钟里体现出来的，对吗？当每天还要被为办公室经理端茶送水、门口买外卖等等琐事缠身的时候， Chris 也会想，我感觉我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他在跟儿子打篮球的时候， Chris 说，你有梦就要去保护的，你想要什么就努力得到的。 Chris 经常这么有一个这样的句式，他会说，那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包括搭乘巴士、奔跑，还有一个小小的瞬间，那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叫做幸福。最后如愿以偿，他当了投资人，他也跟他的儿子经历了太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我始终认为所有的经历都会有收获，这些收获都是因为你在工作当中勤俭勤奋而得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幸福真的就会来敲门。很多人往往会关注对于梦想的树立，而往往忽略过程的艰辛，特别是当面对一个看似无望的现实的时候，有多少人真的会坚持，而有多少人会放弃呢？亲爱的朋友，生活总是在不断的修正，并且真的在提醒着我们，顺应大潮的人总是较有可能抵达成功的彼岸，可是却是有些人愿意逆流而上。我们也相信这是导演对于逆行者的一点精神的鼓励。刚刚这个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真的建议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在你年少的时候，你现在又长了几岁，你可以反复再看看这部电影，有爱的电影，让人动容。 走到心里憔悴，爱是 已不在一瞬间枯萎，我能体会。 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刚刚我读了很长的一段文字，是关于《当幸福来敲门》这一个电影的一些感触啊。总会有一些美国梦的电影，让我们在现实当中感受到震撼的情感力量汹涌而来。我是一个多情而且善感的人，我会因为这样的电影，我看过这部电影七遍，啊，至少七遍。我现在又再次看的时候，那种感同身受的味道会迎面袭来。那个时候的威尔史密斯很年轻，为了这部电影他真的是下足了功夫，消瘦的面颊，不高的生活质量全部卸在他的脸上和表达的语言上。好了，刚刚那个点一首歌真的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常态的一个小的环节。刚刚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听到了好声音学员萱萱，我就个人认为萱萱是非常会唱歌的一类歌手，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点播的环节，大家想点播萱萱的歌曲。我还记得第一次听萱萱唱歌是《残酷月光》那首歌曲，林宥嘉的作品，唱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萱萱这首歌，也是听众点播的，叫做《时间慢一点》，听听看这首歌是否能够体现她的唱功。我们也想时间慢一点，每天不用那么的着急打卡挤公车，跟人抢车位啊，生活慢一点挺好的。在有效的这样一个节奏里，我们可以让生活慢慢的走，你跟一个人慢慢的相处，慢慢的了解，不要分开。 我们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说，彼此心里的困惑继续了太多，也许是我们都太脆弱，输给了寂寞，还没有认错。说好的幸福呢，找个好的方式来带过。时间，你在走得慢一点，我怀念紧紧靠在你身边，闭着眼听你说的明天，是那回不去的从前。时间，你在走得慢一点，那云也 成吗？就别舍不得，如果留下了什么也别提醒我，有时候我们 时间慢一点，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今天是3月16号，22:54了。深夜电台的今天这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我真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一颗有条理的心情，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有数，做到心里有数，而且有严格的时间管控的这样一个能力，规划你的时间。你看我有一部手机，手机里面有闹钟的功能。我如果要一件事情的话，比如说我早上7:30要起床，或者晚上下午有一个事情要去做的话，我会把这个闹钟上到7点一次，6:30一次，7:30，我就会这样，就是生怕自己做错一些事情。也许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放松。都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时间掌控的能力，做时间的主人和时间赛跑的人。最后一首歌，在周末的夜晚，工作日的最后一个阶段送给你。这首歌呢，娃娃唱过，李宗盛也唱过，我今天选的李立军的版本， 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也不知道大家在哪个地方看我的直播，有多少人在看。Anyway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不要忘记进来的 Holy Music。我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有缘再见。 我有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每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眼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